今天女神麻辣烫带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呢，是古天乐、马丽还有刘楚田等等主演的一个合家欢的电影，叫做喵星人啊，会在明天全国公映。电影是讲述了喵星来客西西里啊，乘坐了飞船来到地球，阴差阳错的成为了古天乐和马丽一家的新成员，随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笑而且搞笑的故事。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古天乐、马丽常常是以拌嘴啊、互损啊、认真的贯彻打是亲骂是爱的原则。马妈妈也经常吐槽说这个古爸爸事业不靠谱，也会这个吐槽哈，说这个太过暴力。反正呢就是一连串既温馨又好笑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个预告片花，感受一下。 猫而已，我安全没问题。 猫 什么 猫？帮人家养猫，人养明白了吗？ 这猫少一根毛都找你算账。 数过那只猫有多少根毛啊？ 好大一只啊！ 好了，刚才我们是看了一下这个喵星人的预告片花哈。我知道身边有很多的猫奴和喜欢猫的朋友，提到喜欢这件事儿呢，很多人会连续的追一部电视剧啊，或者是去追一个电影啊，追一个明星啊，还有人呢会追一些综艺节目哈。那么极限挑战的第三季已经在日前归来了。其实在综艺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叫做第三季魔咒，就是往往到了第三季的时候呢，这收视率就会下滑，感觉已经出现不了什么新意了。可是极限挑战的第三季呢，在豆瓣上面已经有 9.2 分的高分的评分了，所以呢大家还是算是一致好评了。不过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差评哈，就像里面说到孙红雷被劝退，绝对是节目的一个噱头，还有停下来的广告，还有演技是过于浮夸哈。但虽然是有种种质疑，总体来说呢评分还是不错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哈，看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打破了第三季魔咒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尝试着自己去体验一下。 你身上是有最重要的线索。 对。真的， 如果你真的知道信息的话，就是你要把信息我们两个要来个整合，我们两个一个好方便找，一个时间也好约，对吧？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有什么那个，你要没有你告诉我好吗？那个， 其实我 颤抖，哎呦喂，没有啊， 我有，但是我不知道。 那你要找找呀，红亮哥，你别都告诉你身上这桩事情，你也不找一下，你稍微翻翻呀。 从头到尾没有发现过，我一直在找这个线索，但是都是我经历过的，找来找去，回忆来回忆去，还是没有找到。没错。那我觉得黄渤和小猪跑哪儿去了呢？黄渤和小猪跑去哪儿了？没有跟着我们吗？ 不知道，他们肯定不会跟着我们走那么久的，他们是极其有想法的人。而且他们又有人了，他们。 哎，刚才我们就大概看了一下哈，就是这一季的《极限挑战》的一个片段哈，其实是有一些悬疑的因素在里面的。乐后派雨涵也说了，说这一季啊，艺兴已经开始升级为小狐狸。其实很多的这个演艺界的人士呢，在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之后，就会慢慢的放开自己哈，让自己越来越有魅力。那么提到魅力呢，我觉得可能很多的金庸武侠迷绝对会觉得金庸大侠哈是一个最有魅力的作者了。那么目前呢，这个新拍的《新侠客行》正在央视八套热播当中。那这个剧一经上映哈，就有很多人呢都在关注，哎，还有人评价说是中式武侠风改编的非常有新意，武打有创新，主演有惊喜，音乐有格调哈，等等等等。那么作为金庸粉的你哈，到底是会去赞许呢，还是觉得不尽如人意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的片段吧。 十年之期，要比赏善罚恶二世，已经重现江湖了。 反正你也不听我的，你死了也是活该。 被小偷跑了， 你怎么突然变得鬼鬼祟祟、奇奇怪怪的？ 我真的不是狗杂种。 我们跟着丁不森，让他带着我们去找石中玉。 你还真以为天上会飞来一个神仙？ 请关注新消息。 好了，那今天呢，这些就是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带给大家的资讯了。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哈，去评价一下这些最新的电影以及电视剧。 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 好了，现在进入我们的爱情补习社的环节了。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再次欢迎大英。 再次跟大家问声好。 还有呢，就是可能熟悉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朋友哈，会知道我们是一个广播电台，但是呢 ,FM98.2 是一个既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那么收听呢，当然还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APP 啊，或者是通过在车上收听的方式。看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女神百分百，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的情况了。因为今天呢特别想多跟大家伙说几次哈，今天我们是搬到了一个新的直播间。大英呢，我们已经在一块做节目有了几年的时间了哈，你觉得到了这个新直播间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挺兴奋的。因为整体的这个色调非常的鲜亮，然后会很跳跃，然后让人很兴奋。 对， 而且我觉得还很干净。对， 而且就说实话，大英是一个这个心理咨询师，他会对这种色彩呀，还有这个整体环境给人的感觉属于特别敏感的类型，是吗？ 我觉得算是，因为我一进来的时候就被这些色调给吸引住了。比如说我们那后边背景，大家如果能看到视频的话，会发现后边背景是五位美女主播， 就是 对，我都被这个五位美女主播给吸引了，我看了好几眼， 就突然间发现就是加入到这个团体当中哈，就是自己也被人称作是女神，一下子就开心起来了。不过这大英的粉丝也很多哈，在这个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有很多人在跟大英在打招呼哈。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伙聊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在夏天里面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有些爱情戒不掉。因为爱情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大家感觉挺神秘的哈。首先听到这个名词，大英觉得什么叫做戒不掉呢？为什么爱情会戒不掉？ 我一听到戒不掉这个戒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成瘾。就为什么人会对一样东西有瘾这个东西。我会在想，如果一个人是一个良性的爱情的话，他可能不叫做上瘾，更多的是一个良性的情感的互动。是我理解你，你理解我，我知道你的感受，你也知道我的感受。而在这个互动当中，两个人都没有觉得说如果断掉的话，自己的这段感情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那个极端的痛苦，而是说我们在互动当中共同成长。所以当一个人把一段感情当成一个瘾戒不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从起点上面这个感情的那个基调就已经有一点点小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定性，就是说所谓这个戒不掉这个戒，然后或者说有点上瘾的这个瘾，都会对我们来说可能在感情的起点上面要重新思考吧。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跟大家伙哈分这个情况来聊一聊，说这个爱情为什么戒不掉。这个情况会有很多种哈，包括有一些可能是明知道对方不适合自己，可是自己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去喜欢对方，这是一种戒不掉。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默默地暗恋了一个人好多年，然后不管说这个人有什么事儿，他就是想第一时间出现在他面前，可是他们两个就是不可能在一起，这个也算是一种戒不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面哈，比如说有一些呢是这种爱而不得，就是越是得不到的，然后他越是戒不掉。其实他会分成很多很多种的情况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跟大家伙儿就是慢慢地去聊一下哈。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我发现很多人戒不掉，是有一种情况明知道对方有很多缺点却戒不掉，这就有点像什么，有些像明知道吸烟不好，吸烟有害健康，这事儿坚决不能做，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戒不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你觉得这个点或者说这个症结是在哪儿呢？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就比如说特别典型的就是有很多女孩喜欢浪子。然后你会觉得浪子根本不适合生活在一起，过一个正常的感情生活，或者两个人在一起好好的去过日子相处，但是就是有女孩说我偏偏就是喜欢浪子，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就特别的，觉得那个女孩觉得自己有一种能力，是说我可以去让一个浪子回头。这样的话我的价值感会得到极大的彰显，你看我能让一个男人从浪子回头变成一个非常的，就是回归家庭也好，或者说忠于自己也好，或者说他从原来的那个风流不羁的人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人，而是我改变了他，是我的爱改变了他。这个时候女生会把自己的爱定性成一个所谓稍微有一点点高级的感情，就是认为 我的感情和别人的不一样，你看别的女生都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我就能改变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女生可能在自己的那个感情的那个位置上面，或者对自己感情的这个深厚的这个力量的程度的了解上，并不完全的就是确定，但是她因为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相信，所以她执着的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浪子，所谓的可能看上去并不靠谱的男生，但是他有一个内心的有一个小期待，说也许我能拯救他，也许我能改变他，而这种改变会加剧女生对这个男生所谓看上去的感情的一个执着的程度。但事实上这里边痛苦的程度很可能也是成正比的。 就是我觉得哈，这个刚才大英的这段描述当中，我听到了一个词特别有意思，叫做高级。就是在感情当中，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的感情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往往从这个出发点出发呢，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今天我们也可以在平台上面哈，跟大家伙一块聊一聊，就是说你觉得为什么有一些爱情总是让人感觉会戒不掉，或者说您在这个爱情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戒不掉的困惑哈，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互动方式呢，可以通过打开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这个是一个既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说起来这个，刚才大英说到这儿哈，我就想起来，我觉得很多影视剧会给一些误导，就很多影视剧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这个男的或者是这个女的，其实你感觉就是一个浪子或者说浪女，就是说他完全不是一个咱们生活在平常当中的一个乖乖女或者是乖乖男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他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经历，恰巧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个人的生活，于是乎呢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就从此这个相爱了，算是一段欢喜冤家吧。一对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情侣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大英怎么看待影视剧当中的这种安排呢？ 我觉得那里边有的地方有可能是作者他看到了一个，比如说在一个角色当中，一个人之所以是浪子，其实他内心有一个漂泊感，然后他漂泊感背后有一种不确定，甚至那里边呢有他自己的恐慌，他没有办法确定下来。如果当一个女生能够在这个点上去了解这个男生的话，其实这种拯救也不是完全不能达成的。刚才我们举那个那么多例子，其实有的时候女生是因为并不了解她这个所谓的漂泊或者所谓的这个浪子的特质是从哪里的根源来的，简单的只是想去改变，或者讲简单的只是想去拯救。但是如果真能准确的去捕捉到这个男生所谓他内心世界的痛苦，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一方内心世界的痛苦的时候，一方其实是可以给对方，因为爱给对方很深厚的感情而改变了他自己这个所谓痛苦的生活状态的。然后他结束了他的漂泊，也结束了他的痛苦，或者说结束了他自己内心世界的这种挣扎，其实是可以有改变的可能性的。我觉得影视作品当中很可能有的时候刚刚好是他对方戳中了这个人准确的那个痛苦的点，然后帮助他因为爱情的这种互动而解决了，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要看这个整个情节和对人物的这个刻画是不是准确到了说两个人刚好对应到了那个点。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哈，在这个影视剧当中很多男士啊，这可能是有一些女主角想让他浪子回头，所以呢会做出一些这样的自己心里面觉得是拯救的行为哈。当然在影视剧当中一般都是拯救成功了的哈。 对， 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拯救失败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明明对方觉得对方很作，可是还是戒不掉这个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 对， 尤其这个作经常会发生在只是说经常，因为我们也都是女孩。 对， 经常会发生在女孩的身上。前段时间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位女主角真的是挺作的。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剧的一个片段哈，我们先感受一下，然后再来聊一聊这种作的人为什么就有一些人愿意被他作着呢？ 您真的想好了要人工受孕吗？ 想好了。 我要求正式的怀孕休克，智商在120到120。 窗帘的透光性太强，床垫的弹簧受力不均。 更衣间的 温度要上涨，15秒钟热水烫手，这点很重要。 我也不喜欢 AB 选项。 4块钱选项，4块2、4块5， 太讲究了。 总监好，我是刚刚出差回来的正主。促销的， 我现在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我现在的工作当中去，去对付我那个女头上司。 他比你还爷们儿呢。 女人有事业，说他强势男人狂，没有事业。哦，就说他是寄生虫，找 什么好男人，就说他是物质拜金女，怎么什么事都让你男人挑挑拣拣的？ 说什么？你说说。 我姐怎么可能看上你这种渣男呢？ 你姓什么宗？ 哎呀，我害怕呀！ 我想问一下这位大师，你是不是想着牺牲？ 反正我又不吃。 这种渣你都想得出？ 你不应该在外面守夜吗？谁让你进来的？ 是你没说梦话，说我冷。 你这个做丈夫的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她怀孕了，你都不好好的照顾她。 你别入戏太快，我害怕了。 干活去！ 你们都没有偷金金，走！ 好了，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哈，这个电视剧《漂洋过海来看你》的一个片段哈，我觉得当时看的时候就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其实从头到尾哈，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呢都是一对欢喜冤家。我们也看了，这男主角是属于平常挺挑剔的，在职业上面很挑剔的一个人，然后这个女主角也是很挑剔的，不过呢，她的挑剔更多的表现在就是在她亲近的人的身上，就是比如说这突然饿了，她就得吃东西，大半夜会敲着男主角家门，我饿了，我要吃东西，因为他一直在怀着宝宝哈，但这个宝宝又不是男主角的，这个中间的复杂过程我们就不说了。但总之，这个女孩的个性就属于那种没什么事儿，我要整点什么事儿出来，就是可能这段时间比较平静，她就犯购物癖，然后这段时间又比较平静，她可能就一个人跑到国外去旅游去了，就属于这样的一个女生。我不知道这个大英看到这样的一个女主角哈，你觉得她身上的魅力在哪儿呢？ 我觉得就是，当一个男生看到一个女生比如说比较作的时候，那里边有一种可能性是说，这个刻意的作是女生看到了男生，然后想让男生来注意自己，就是这个作里边有一点点小小的吸引的力量。然后当男生收到一个女生所谓作的信息，这种小小的作会让男生觉得，哦，原来你是想吸引我，然后你用这种方式来引起我的注意。然后男生其实看到女生这种小作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窃喜，你看这个女孩冲着我作，那就意味着如果我满足她的某些小小的想法或小的意图的话，那很可能我们俩的距离会拉近，或者说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会更加有趣有意思，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可能性就会被爆出来，就会被两个人的互动当中就会产生出来。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所谓的那个作里边其实有一种一点点小小的说我想吸引对方的注意，但同时那个作里边其实也有一种，就是一个女孩子当她不去掩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和感受的时候，她相对来说会让人觉得很真实，就是这个真实会让男生看到一个说，哦，这个女孩她不做作，她那个作里边是一个真实的去展现自己的性情，她的性情里边有一种可爱的东西，然后这种可爱的东西可能会吸引人，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女孩子作的时候，让男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她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或者说很好的事情。 我觉得作跟做作之间其实就是一线之隔。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会觉得，我这样作不是挺可爱的吗？那也许在男生看来，他就是作作，或者有些男生这样作，觉得那个女生应该是可以去包容我啊，可是在女生看来又是一种做作，就是这个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条界限的。刚才大英其实说了，说作有的时候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但有多少人能 get 到，就是能找到就是他作的这个点呢？我觉得这个好像并不多吧。 对，其实挺难的，就是一个男生他去阅读一个女生的时候，他可能沉下心来知道这女生在干什么，所以男孩子相对来说阅读女生的能力更强的人，他看到女生作的那个点的时候，他知道女生在干嘛，但是不知道的人可能就会各种揣测，觉得哎，这女生好事情好多呀，然后好烦呐，或者说她真的好作呀，我实在是不想理她，就她会调动起男生那种就是烦躁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女生作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还要理解一下这个男生对你的理解的程度，或者说这个男生他的情绪现状，所以可能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适合去作。 对，这个我觉得还真是有的时候吧，怎么说呢？这个我前几天去访谈一个嘉宾哈，就听到他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的女朋友就是大半夜2点钟，他当时在河北出差，大半夜2点钟跟他说，说那个老公我想见你了， 然后当时所有的车都没有了，然后好像火车也没有了，任何交通方式都没有了，他也不能打车那个冲回来，最后就骑自行车骑回来了。而且据说骑回来之后好像是因为是在离北京不远的那个河北，可能是香河还是哪儿啊，好像都第二天上午还是什么时候了。然后我们就说，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是为什么？他说不，这是我身边真真切切发生的一个故事。我说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女孩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这个男孩一定要满足她，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我要这男孩出现在我面前了，而是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我需要你有一种行为表示你对我的爱。我说这个真的是够作的了，而且这个男孩居然他觉得这样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呢？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肯定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但是我会担心，就是这个女孩子在所谓的这样的作的情况下，她会让那个男生内心埋下一种怨气，就是当这个女孩子用各种要求去要求这个男孩子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在一段时间里男孩子会有一种心甘情愿愿意去这么做的时候，但是如果这个男孩子在一定时间之内他出现了一种疲态，就是说为什么我总是付出者，为什么我总是那个低姿态的满足你的人，所以就是他的内心那个怨气在还没有蓬勃出来的时候，或者还没有被自己觉察的时候，他暗暗的在那里隐藏着，或者暗暗的那里不断的积累着。但是当有一天这个事情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可能就变成这个男生在一个比如说争吵了一个事情的那个点上面爆出来说，你看我之前为你做了多少事情，他就会罗列很多事情。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计较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之下，一个女孩子她如果能够记得这个男孩对她的付出的话，我觉得至少在她作的时候，她内心是有一杆秤的，就是这里边也有公平的东西，就是在感情上面我们之间是很平衡的，是很平等的，没有一个人是不断的可以为我付出然后我自己心里边都不记下这样的一份情感的。 所以其实就应了一句话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是有可能他的一些就是在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当中哈，就是我们有一些东西觉得对方是戒不掉的，但其实只是因为他还在这个瘾当中所以他戒不掉，但真的有一天就是病发了，就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戒掉的，是吗？ 我觉得是，所有那些分手的人都是已经戒掉的人。 对，因为大英接触过很多的这种案例哈，就是我曾经在想，我说有一些人在恋爱当中，我觉得这个女孩已经特别作了，为什么这个男孩也在一直的忍啊，或者说一直的就是那么喜欢她，然后直到可能隔了一两年之后，在听到了他们这个分手的一些消息哈，然后我才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其实并不是戒不掉，只不过还没有病发。 对，确实我自己也在咨询当中遇到各种，尤其是这个情感问题特别多凸显的那个部分，就是经常有女孩子跟我抱怨说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那我说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她说哎，怎么结束呀，没有办法结束。然后我心里在想，我说是真的没有办法结束吗？但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再告诉我，他说哦，我分手了，或者我离婚了。当他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在想他当时的那个所谓的就是戒不掉，或者说没有办法结束，其实确实是没有到最后无法忍受的那个点。然后他没有去解决，等于一直忍到最后就只能分开。所以我觉得那个忍耐和解决可能也在一线之间，就是你在这个点上面究竟要怎么走向哪个方向。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人还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到可能要分开的时候确实已经没有办法选择了，因为有一个人至少有一个人是决绝的要离开的。 对，就像有的时候一直在这个咳嗽啊，你总觉得、哦、小感冒算了，不要吃药了，过两天就好了，然后过两天可能咳嗽厉害了，开始咳血了，你就觉得这是为什么呢？哎呀，我要改天去医院看一下哈、啊。至少有一天你真的病倒了，去医院医生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个不进行治疗的话就不行了， 病入膏肓、 哎、对，你就肯定会去这个治疗这个病哈、啊。所以很多人其实戒不掉，也就是说可能程度还没有到会戒掉的那个程度。那么马上呢就要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半年广告哈，我们看一小段，就是刚才我们说作和做作之间其实是一线之间的距离哈，那到底男生会觉得哪一些行为是比较做作的哈，就是已经不是那种小作怡情的那种程度，我们大概来看一下。有这么一个就是调查哈，也是问说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你就开始觉得它是一种做作了，就是已经不是作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哈。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大家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 套路比较深，我今天在医院吊水看到了一条新闻 啊、 哦、然后一般的男生都会有两种回答嘛、哦、要么是问那个新闻是什么、哦、要么是问你今天为什么去医院吊水 啊、 哦、你觉得这个答案肯定是一个套路， 但是又要去回答他， 说话就是假装很可爱那种嘛，就是我觉得说话比较自然的还好，就是假装很可爱那种感觉就比较作吧。 哦，就声音嗲嗲的那种是最做作的吧。 开心 ，我觉得女生就是在生病的时候，例如一些不开心或者是伤心难过的时候，也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时候女生就比较做作， 化妆，化妆，就不化妆的话，素颜的话比较真实，顶多就涂一下润肤霜什么的。 当我讨厌一个女生的时候，我觉得她所有的行为都很做作。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16:32呢，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再次请出大英。 Hello， 再给大家问声好。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戒不掉的爱情哈。上半段当中呢，我们聊了几种情况，比如说，明知道这个男生可能不适合嫁哈，或者是觉得他是个浪子，可是为什么还是要去爱，或者说你总想去改造他呢？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说，明知道这个女生很作，然后小脾气也很大，这个平常也会有很多种的行为哈，比如说问说我今天在吊水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新闻啊，然后说啊什么新闻？完了，真的完了，今天肯定不会再跟你说话了。这应该问说啊，你怎么了？你病了吗？是吧？也就是一个套路哈。 可是男生就是对新闻比较敏感呀。 哎呀，这个确实是套路有点深。当然呢，就是还有一个男生的观点很精辟哈，就是说我喜欢他，就什么事儿都不做作；我不喜欢他，就说这个什么事儿都是做作的哈。但是这个爱情的保鲜期到底有多长？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打一个问号了，是吗？ 对，因为一个男生就像刚才那个男生说的也比较极端，说那个我喜欢你就都什么都不做作，然后不喜欢你就你干什么都做作。我都觉得就是，其实女孩子在那个时候，就是他其实要作的时候，比如说要有点小作的时候，他真的要看男生的情况。就一个男生他情绪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你怎么跟他闹啊胡闹啊，他都觉得是生活情趣，是感情上的两个人的有意思的互动。但如果一个男生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作其实是对对方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干扰， 因为他这个时候很可能不希望人打扰，或很可能不想去哄你。这个时候如果你阅读到男生的这个情绪的时候，通常女生不要选择去作，因为这时刻其实是你来照顾男生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女生可能很多时候你的作要掌控在你自己对对方外在世界理解的或者说观察的清楚的情况下，就不要在任何时刻都选择去作，就放任自己所谓的需求或自己的情绪去泛滥。 就是要了解一点，就是不是戒不掉，而是时候未到啊。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还没到那个点。就说为什么有些爱情戒不掉，只不过是在这个爱情当中还喜欢着你的时候，有很多的行为他认为是可爱。可是当有一天他没有那么喜欢你的时候，可能这样的行为就真的变成了作，变成了闹，变成了做作，是吧？这个就是又一点了哈，这个戒不掉。其实还有一种这个戒不掉呢，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我自己不是特别能理解哈，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和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明知道对方并不爱他，可是他就一定要去死守着自己的这份爱，并且觉得对方有一天一定会爱上他。这种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戒不掉原因有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他戒不掉自己已经付出的一部分感情。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已经付出了，如果我现在戒掉的话，等于我之前的付出就是归零了。所以这个不能结束，所以人在这个惯性里边一直跑，可能他那个惯性都已经跑疯了，但他无法停下来这个惯性。还有一种就是说他前面的那个是说已经付出的，就是不愿意再戒掉。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会幻想说有可能会有一天，他戒不掉的是他的幻想，就他会戒不掉在希望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可能都会让人陷入到一种不真实。就是不管是就是未来有可能这个人会回报你，或者说未来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点点转机，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你所有的付出其实都没有根基的。因为你的感情没有在一个真实的地方上运行。 所以这个最近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楚乔传》哈，这个男一号跟女一号之间倒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在男二号和应该是女二号当中就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男二号之前是一个就是王爷哈，这个女二号呢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公主，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且长得也非常的漂亮，有很多人非常爱她。然后她跟男二号呢属于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但男二号就是对她没有这个男女之情哈。于是呢她就是想嫁给这个男二号，尤其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像养尊处优啊，或者是从小想得到的都能得到的这样的女孩更容易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对。因为当一个女孩她其实就是长期的在一个幻想当中的时候，她已经在这个幻想当中得到了某种满足。因为在他内心世界里，真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别并不大。我用幻想满足了我自己内心的某种感受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当他是真的了。但是真实会不断的去戳破他，真实会不断的去打击他。这个时候他的痛苦就是说，我内心的这个幻想被你给干扰了，被你给打扰了。然后甚至是他会愤怒的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真相？就是事实上在他心里他已经构造了一个所谓的自己的那个世界，然后别人进来去干扰他的时候说，告诉你那是你的幻想的时候，他会很愤怒。他会觉得说别人打扰了他的幻想，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会觉得人在那个所谓的自己感情的勾画里边越陷入幻想的时候，其实你越看不见眼前这个真实的人。因为你幻想当中都是这个男生无限的满足你内心对感情的渴望，无限的满足你对一个男生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完美男性的一个幻想。这个时候呢，你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真实的男生，其实他跟你幻想当中完全成为了两个人。你已经无法再去跟这个人真实的互动了。比如说他不喜欢你这个前提里边就有着他自己内心世界的纠结和痛苦。如果你愿意去理解他的话，你们俩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更深层意义上的，比如说红颜知己也好，或者说更多的一份深厚的一个友谊也好，至少你们俩之间是不会产生一种所谓的那种你很愤怒的这样一个情绪。但是如果你过多都陷入幻想之中的话，很可能就是说你眼前这个男生你看不到，然后你对自己的幻想也会很愤怒，因为总是被人打扰，总是被真实的世界会击碎。 对。我们来看一下楚乔传的一个片段吧哈。在这片段当中呢，有些观众朋友会说他已经黑化了哈，就是已经因爱生恨或者说因爱生怨了。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是就是没有办法放掉自己心中所爱哈，并且觉得他一定会跟他在一块儿的。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片段。 你这个疯子竟然要谋反，把我白白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兄弟。 也许哥哥他不是造反，他只不过想要跟父皇提出抗议。 今日我燕洵反与不反，这场大婚我都没有办法进行，我也付仇深似海。 呢是给大家看了一个片段哈，当然我们982呢是一个既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哈。刚才我们看的是一个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楚乔传，当中呢就是公主因为一直想嫁给这位世子嘛，就是燕洵，但是这燕洵呢其实一直都不喜欢他，就是把他当成妹妹，然后他很这个维护这位这个世子哈，一直到最后他已经开始谋反了，他还是替这个世子说话，相当于是怎么着呢，重色轻友也不算吧，就是宁可背叛他的父皇，然后也不愿意去背叛他这个爱人，但他这个爱人对他真的是没有什么这个男女之情，所以是非常痴情的，非常戒不掉这段感情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是源于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觉得可能刚才延续，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在自己幻想的感情里太久了。你看她会在一个事情摆在她面前的时候，还那样的就是以一个哀怨的一个哭诉的一个状态，就是特别特别的悲伤，然后在那里也已经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了。就是她对事实的否认到了一种说我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情，我不愿意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不爱我的。然后以一个就是特别歇斯底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对着全世界，对着眼前的这个人，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女孩子她所谓的那个养尊处优的状态里，很多人在无限的满足她内心的一些所各种各样的需求，但是她自己最想要的那个东西她没有去跟真实互动，她不愿意去跟一个真实的男生，比如说她知道这个男生如果真实的心意她去了解的话，她能更多的进入到她的内心世界，但是她没有，他更多的是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哦，我想象的男生应该是那样，他应该是很爱我的。然后当现实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只能去哭诉，或者说眼泪不断的流下来。你内心可能会心疼这样的女生，我们所有的女孩子可能也会因为这样的角色而心生动容，说，哎呀，女孩子这样子真的是很可怜。但是可能回过头来，我们理智的想，会觉得女孩子在感情的起点上面，是不是就能更多的真实的看到一个人究竟是不是爱你？我觉得从起点上面，其实就能够闻到那个味道，或者说能直接的看到这个信息。 就是其实他是不愿意相信事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戒不掉的原因。我们还拿这个吸烟来举例子哈，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其实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很多人就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觉得没什么呀，你看我抽了一根没死吧，你看我抽了第二根我没死吧，然后一直抽了5年你看我还没死。但是有的时候我就看哈，很多的吸烟者就一直拿这样的一种情况来怎么说呢，来麻痹自己，就是你看我都你看我爸抽了20年没事儿啊，然后你看我爷爷啊，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跟爱情当中的一些情况很像， 我觉得有点像说短暂获益，他觉得是永恒，就是当我们戒不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眼前的这一刻就是永恒了，然后我不戒掉它，那永恒就可以持续下去，他不相信说此刻的这个戒不掉对于你永恒来说其实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你不戒掉它这件事情也会让你就是粉身碎骨，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用你的主观意志去改变这个事实。所以其实那个里边就是他的获益他戒不掉，但他不知道这个获益其实是有限的，或者是会终结的，但是这个终结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被现实一下子给叫醒。 就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自我麻痹的过程哈。 对对， 在爱情当中有很多人觉得他有一天肯定会爱我的，或者说他有那么一天他一定会喜欢上我的，就是他有很多麻痹的这种就方式。 对，特别典型的就是很多女孩子在分手之后就会来找我做，说哎，我总觉得他会回头来找我，或者说他是不是有可能回头来找我呢，因为在他心里边他还没有真的相信说他们已经分手了，然后他用这种说有可能他会回来找我的这件事情来安慰自己，因为即使就是那个人真的没有来找他，但这个想法这种幻想已经安慰了他自己，所以就是当这个事情不断的在现实面前被击碎的时候，他觉得这种安慰不起作用了，才能真正的彻底放弃，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的人他分手能分很久，就是说用半年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去完成这个分手这件事情，因为他越不面对现实，他越用那种幻想来安慰自己，他安慰自己时间越长，这个所谓分手的这个过程就越长，事实上痛苦也是更长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其实是纯粹的 戒不 掉了。 对， 对， 对，而且说句题外话，就是有真的有一些人说哈，你要是想重新再开启你们的这段恋情，就是分手了之后想再重新开始，你一定 定要心里抱着一种想法，我们已经彻底分掉了， 对， 此时才有可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开启你们的这一份恋爱。 对， 因为之前肯定是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们为什么会分手呢？既然有问题你们分开了，如果你还抱着说我去修补的那样的一种心态，或者是我总是戒不掉这样一个心态，其实越难把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感情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 是，人们之所以会分手，其实就是分手，对于分手的双方来说，尤其是主动要分手那个人，他其实已经在所谓眼前的这个人的这个现状这儿已经终结了自己的感情。如果说真的要继续一段感情的话，对于那个被分手的人来说，可能对这段感情来说，那一刻的你们俩都已经死掉了。你要重新开启的是一个你的新的有生命力的你自己，或者重新去构建你自己，然后再去开启这段感情，可能对于对方来说也是一段新的感情。我觉得只有新的感情能开启，而旧的感情它只能在一个所谓的那个就惯性里边延续的时候，人们在痛苦上面其实是不断的打转，不断的打转，没有办法在那个惯性里边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分手之后重新的去焕发自己对爱的理解，重新的焕发自己对对方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这有可能会开启一段真的好的感情的一段旅程。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又讲了一个戒不掉的一种情况哈。那我们再讲一个戒不掉的情况，就是说没有指望却一直在等待，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戒不掉的情况。 对， 这个比较典型的有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哈，叫做遇见王沥川，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书改编成了电视剧哈。就说这个女孩很平凡，然后遇上一个男孩之后呢，这个男孩身体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障碍，但是这个女孩就深深的爱上这个男孩了。后来这个男孩也是因为这个自己身体不太好，得出国去治疗，是死是活不知道啊，就一声不吭的就走人了。这个我觉得真是套路哈，但是就走人了。然后这个女孩呢就一直在那等，每天好像是发一封 email， 然后每天都在等，每天发，好像一直是发了多少年，然后就是死都戒不掉这份爱情。我一直都觉得这事儿很扯啊，只有在小说当中会出现。直到某一天呢，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听到一个朋友的故事，跟这个特别的相像。然后但他不是因为生病了去了国外，他是因为就是父母是真的不同意他们在一块儿，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然后他又觉得我就躲了吧，躲了之后他去国外读书了，我就躲了，他觉得躲了之后早晚他会忘掉我哈，正好他也不用去面对这件事儿。结果对方真的就一直在等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戒不掉的过程哈。我们也可以这个看一下遇见王沥川的一个片段，然后我们来这个看。我没有在这个视频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片段哈，那可能是我们没有被导出来。那行，咱们就说吧，直接说一下这个剧情。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就是等待，或者说一等就好几年啊，或者好几十年，其实咱们之前聊过等待这回事儿哈。一直在等待这件事儿，他为什么会戒不掉？他心中的这个内核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会陷入到比如说有的人他等待有了结果，然后我们会套用到自己身上说，如果我等待有可能也会有结果。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没有那种规律的必然性的。就是等待不一定会有结果，但是有的时候人会觉得我用等待制造了某种我内心的感受上的痛苦，而有人会觉得痛苦可以换来幸福。就是当痛苦可以换来幸福这样的，在我看来是谬论的东西，但是会被很多人觉得只要我足够痛苦，那我终究会等来很好的幸福。但事实上我是觉得人真正的幸福是你对幸福的规律或对幸福有本质的把握，而不是说你用痛苦去交换了幸福。我觉得人只能说我在痛苦当中我去学习了一些东西，然后我获得了幸福，而不是说我干巴巴的，因为比如说单纯的等待，我觉得单纯的等待里如果有你自己的成长，我觉得那个成长里边就会有某种必然性，是说你成为了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成熟的女性，然后你有独立的人格，你有自己非常棒的一个自己的事业，这个棒可能不是很多金钱，但你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就各个方面你在不断的成长当中，我觉得这种等待它是一种建设性的等待，是一种变化当中的等待。所以我会觉得就是那个等待不是一个干巴巴的死守，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当中让自己不断成长为一个所谓你等待对象当中，你愿意用自己的等待去跟对方某一天去相遇，而这种相遇 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的一个期许。 嗯， 但是不是说我在那里干巴巴的等待，然后用痛苦去换来幸福？我觉得很可能不是这样的。嗯， 所以这个我们说啊，刚才大英说的那句话倒是提醒我说，很多人有一种心态就是痛苦即幸福。就像我们举个别的例子，我就发现身边有一群人呢，就是他不加班就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听起来很可笑吧，对不对？ 对， 可是确实有一群人就是这样的，他觉得只有我付出了辛劳，然后我付出了汗水， 嗯， 我付出了让别人看起来我现在已经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 嗯， 然后我一定会得到我要的东西， 嗯， 然后当他比如说这段时间比较闲适，或者说他这段时间比较舒服， 嗯， 他就会觉得不知所措，嗯， 会有这样。 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这样的， 嗯， 就你让他不加班，你让他这段时间就是特别按部就班的去工作， 嗯， 他会觉得无所适从，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嗯， 找不到人生的目标， 嗯， 他的恋爱也是这样的，他一定会去爱那些不爱他的人， 嗯， 否则他就觉得我找不到这种恋爱的感觉， 哦，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戒不掉其实是很可怕的。 哦，我觉得是， 嗯， 因为一个女孩子如果她清晰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话，她会沿这个路径一直往下走，但如果是基于某种焦虑，比如说加班本身是一个焦虑制造的结果， 嗯， 因为你其实如果效率很高的话你可以不用加班，如果你了解你身边的人的话，你可以去在这些人当中不断的去选择你自己适合你自己的感情， 嗯， 但如果基于让自己制造一些痛苦，然后觉得哎，如果我再焦虑一点，我再难受一点，是不是我的工作就会好一点，然后我的感情是不是就会碰到那个适合的人，我觉得在这个逻辑里边其实他自己内心的底色上的情绪是非常重的，他没有办法去缓释自己的情绪掰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奏里，所以他一直都处在一种比如说工作的一个紧张焦虑的状态里， 嗯， 然后在感情当中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关系里，他始终处在一种就是也许痛苦能换来幸福，也许这样的一个纠结的过程会不会有一天能够好起来， 嗯， 就是其实在痛苦当中是无法孕育幸福的，你只有对痛苦有思考才能孕育幸福。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以后还值得深入的去聊一下哈。那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了。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啊。 好了，今天我们进入秘密花语环节哈。秘密花语呢也就是秘密话语，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分析一些大家说给我们的秘密话语哈。这个我们还是请这个大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大英呢在这个实际的咨询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戒不掉的一些感情的案例哈，今天大英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案例呢？ 其实我觉得最近还真的不只是一个女性，就是有一些女性她会跟我集中提个这样的，尤其是那个就是已婚的女性，就是大多数都是已经生了小孩子的，生了宝宝的一些年轻的妈妈，她们处在一种就是她没有办法在这个阶段工作，然后她找不到自己的价值，这个时候呢就是孩子还很小，她没有办法说我现在放弃不去照顾孩子然后进入到工作的一个状态里，甚至有的人会跟我说哎，我还是离婚吧，或者说还是分开吧，我怎么就是一直处在一种无法结束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窘境里，然后我会在这样的女性面前会去问她，就是说你有没有你自己，就是说如果你的世界全都是孩子或者说全都是家庭的话，你自己的世界里边你自己想要什么，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这样的女性里边她有一个强的依赖，就对家庭和孩子有一个强的依赖，因为这样的女性特别典型的就是当这个孩子有任何闪失，比如说这个孩子稍大一点她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那个女生会很容易就是妈妈很容易焦虑，然后她小的时候这个男孩子有一点点的闪失，她也会陷入到深刻的一个情绪的体验当中，就无法自拔，而且这个时候就是男性的角色如果就相对来说他关爱一些女性的话还好，但是如果处在一个男生他不太关注这个女生或者说相对来说有疏离的这个感情的时候，女生相对来说处在家庭的非常弱势的位置上，所以我会给这样的女性即使你不去工作你仍然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可以去做公益也好，可以去做自己的爱好也好，至少在就是照顾孩子的同时你保持着自己一个独立的状态，就是我并不依附这个家庭，我并不依附这个孩子，他们可以依赖你但是你不要依赖他们，因为即使是在家庭当中一个完全不 不工作的女性也可以保持自己内心的一个独立。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找到这一点的话，可能对这样的女性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觉得是出口。 嗯，所以其实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哈，这个刚才大英说那个，我觉得特别像我的前半生的这个剧情。 哦哦、对对对， 对，这最近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哈，也是让大家思考了很多关于爱情当中哈，究竟这个关注的重心应该是放在哪里这样的一个问题。嗯、因为我们都这个今天说了很多戒不掉的原因， 嗯， 有些是这个可能是自己性格的一些原因，有些呢可能是觉得我就是不愿意放弃哈，嗯、有些就跟自己执拗，有些呢就是自欺欺人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戒不掉的爱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吧，算是也是一个弱点，就是他都把这个精力过度的集中在了一件事儿上面。就是打比方，如果说我们在高考之前，就因为我们太关注高考了，所以我们会紧张，因为太在意，我们会做出很多事儿，可能平常我们是不会做出来的一些事情。 对，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戒不掉的爱情都是因为你在这个爱情当中哈，你太在意这一份感情了，所以你会做出很多你并不是很正确的判断，就说白了就是过度关注，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点在里面，是不是？ 有可能。 嗯，所以大英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吧，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戒不掉的爱情想要戒掉的话，不管是哪种情况，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清醒。 嗯， 就你戒不掉，永远是你在糊涂当中去看到一些事情，然后你勾画了自己的幻想。但如果清醒的话，你是能看到一个感情正确的路径的。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大英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我们聊了一下那些戒不掉的爱情，当然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正式搬到了我们的新的直播间当中哈，感觉在一片的繁花似锦当中，我们开始了今天的直播， 非常的漂亮。 对，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直播了，非常感谢大英。 哦，也谢谢大家。 对，今天陪伴大家伙哈，稍后呢我们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all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We need more money, they say. Change is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 notice me. Stop and smell the flowers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